九八八，请打进玻璃室 FM 九六点一，我是戴雨田。 怪异，讲咗小学同中学怪异嘅事，大学亦都会有唔少噶。以下呢个系咪都好熟悉呢？大学里的鬼巴士，我相信你都听过，甚至经历过在大学发生的一些怪异事件。历史越悠久的大学，就越多怪异事件发生。今次这个事件就是一位大学生在大学宿舍遇到的怪异事件。杰仔成功考上城中最有威望、历史最悠久的大学。搬到大学宿舍的第一晚，学长慧文就跟他讲了这一件事。大学四十年前发展 B 区，要起几栋宿舍和一座多用途的礼堂，但是就一直出意外，不是起到一半倒塌，就是有建筑工人出意外身亡。大学院长没办法之下，唯有找巫师帮手。巫师发觉 B 区怨气太重，推算之后发现，原来这间大学的 B 区在二战时代是一个乱葬岗，很多无辜被杀害的居民都葬在这里。工程没办法进行，就是因为班怨灵不想自己的栖身之地被打扰。经过巫师和班怨灵谈判之后达成共识，就是大学会提供特别服务给他们，而他们都答应给工程顺利完成，而且也都不会骚扰在 B 区的人。那几个月之后，杰仔因为要赶期中考试的功课，做到凌晨三点都未睡。当时他真的很累，迷迷糊糊之中，他听到远处传来巴士的鼾声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大学巴士傍晚七点是最后一班的，为什么半夜还没有巴士在宿舍范围的呢？初时杰仔以为是自己太累所以听错，但是连续几晚赶功课，在凌晨三点他都会听到巴士的鼾声。有一晚，好奇的杰仔就落到宿舍对面的巴士站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巴士。一到凌晨三点，果然有架大学的巴士驶到巴士站。这架巴士跟平时他们搭的大学巴士没什么分别，但是巴士上面只得司机一个。杰仔想着想试搭这架巴士啦。门一打开，杰仔想上车的时候，司机就大声地闹他，这架巴士不载人的，你即刻离开这里。讲完就即刻闩车门，巴士就这样离开，一个人都没载。第二午餐的时候，杰仔就跟慧文提起这件事了。慧文的同学自强听到之后就很惊慌地跟杰仔说，好彩你冇上到架巴士咋。原来架巴士系同巫师跟班怨灵嘅协议有关。当年巫师应承班怨灵，会每晚凌晨三点钟准备一架巴士，再班怨灵到大学附近一间寺庙修道，帮助佢哋消除怨气，得到轮回。如果杰仔上到巴士骚扰到班怨灵，就会不得好死。志强仲话，有一年三个大胆的学长不理其他同学的阻止，偷拍这架大学巴士。第二日就被人发现七孔流血，死在宿舍。过后警察将他们的相机的相洗了出来，发现他们拍到几张巴士满座的相，还有最后一张几个朦胧的影子连住那三个学长条颈对住镜头的相。杰仔听完当场吓晕了。从此之后， 每当半夜听到巴士声，佢都吓到唔敢起身望向出边。第二年，杰仔就申请转咗去其他大学啦。所以半夜见到巴士经过，真系唔好立乱上车，因为架巴士可能唔系载人噶。下一期继续同你讲怪异。 我是Jenny李欣妮，在我的家乡青山听988，只要扭开 FM99.9 就是啦。